扬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短波槽和低层增湿的共同影响，今明两天本市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。今天午后，西部、北部会有雷阵雨天气。夜间到明天白天，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出行请注意防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西部北部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，南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徐达有个姑娘叫徐金定，把终身大事许配给燕王朱棣了。马娘娘一算计，这事儿对自己不利啊。徐达官也大，权也重，威望也最高，如果有他这三寸气在，他要号令一声，没有不听他的。外边再有个燕王，那里边再有个娘娘，再加上徐达三力加攻，哎呀，对韩马两家十分的不利。最近他还听说徐达养病在家，现在得了搭背疮，说这病体挺沉重。咱把长茂他们也都撵走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腰，干脆把徐达就干掉。这女人有多狠，撂下耙子就是扫帚，他没事是专门算计人呢。这天晚上趁朱元璋心情高兴，他又奏上一文，徐达这事儿提出来了。一开始朱元璋坚决反对，后来架不住马娘娘能说呀，陛下呀，这徐达什么出身您不清楚，想当初他保的是元朝啊，当了兵部尚书，那官就够大的了，又拜四宝大将坨坨为老师。后来眼见着元朝不行了，他这心才变了，美其名曰退归林下，实质他在家里窥测方向以求一成。正赶上主公在用人的时候，这才三顾广泰庄聘请徐达，让他在滁州治兵，登台拜帅。主公你好好回忆回忆，他是个什么人，诡计多端，跟刘伯温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一样。刘伯温虽然走了，把他留下也是块心病。如果徐达有不臣之心，振臂一呼，众人响应，到那时候咱可就不好办了。趁着主公健在，必须把这种人得干掉，永绝后患， 要不就明朝的江山不会久长。真是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啊。这个妇女的位置是相当重要，要见马娘娘是专出坏主意，枕头底下的阴风嗖嗖老刮，不容朱元璋不听他的。这皇上掂量掂量城破厉害，最后就决定铲除徐达。是怎么铲除呢？这马娘娘也不知在哪想的招。据他所知，说搭背疮最怕白马汗，选匹白马一根杂毛都没有，如果把这马汗往伤口上一擦，这是没治。夫妻两个人就把这主意定好了。三天以后，朱元璋突然传一个旨意，要到紫金山赛马，而且要挑选一匹白马，不幸有杂毛，这事儿交给韩金虎。在几千匹御马之中，果然选出一匹伯龙驹。朱元璋啊，把事先准备一条毛巾压到马鞍子底下，谁也不知道。再看他身穿箭衣，率领文武百官，韩金虎带了5000御林兵保驾，到紫金山设猎。日头往西一转，设猎结束，结队进城，故意绕走徐达的府。等来到府门外，他把坐骑带住了，这阵就见这白龙驹累的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。你想打了一天猎了，朱元璋偷偷的在马鞍子里面把弄湿这个手巾拿出来揣到袖里了。他假装一愣，各位爱卿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回陛下，这是中山王徐达的府。哦，听说我那徐王兄染病在床，朕早就有意前来探望。来人，传我的口旨，我要过府探病。一时绮罗伞盖，车马盈门，皇上来了，那个威风还了得。府门前御林兵都站满了，早有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少王爷送信。少王爷是谁呀？徐达的次子，叫徐继忠。原来中山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长子徐继祖，次子徐继忠，女儿徐金定。在前文书咱们说了，攻打金龙交尾阵的时候，徐继祖为国捐躯死在这里头了，现在就剩下徐继忠。徐达因为有病，什么事情也办不了，内外的事儿都交给儿子徐继忠管理，所以有人到里头见着少王爷，如实的讲了一遍，说万岁过府给王爷探病。像这个皇上到臣家里头，这种事儿不多呀。徐继忠一听大惊失色，因为他没有准备，忙忙吩咐一声，洒扫亭台迎接圣驾。 在正厅设摆了香案，他通知了和府的老少，能有300余口更换衣服来到府门。徐继忠跟姐姐并排跪在路旁，山呼万岁，仆人仆妇家奴院工离着老远都跪下了。朱元璋迈步走进正厅，居中而坐，文武站立两边。继忠和他姐姐二次见驾。朱元璋啊，挺和蔼：“你是继忠吗？”“ 正是臣。”“ 哎，孩儿啊，听说你父亲病了。”“ 是， 病了100多天了。”“没找人看过吗？”“ 都找过了。”“ 御医大夫也来过数次，怎奈全然无效。”“ 哎，这怎么说？ 朕公务甚忙，未能过府看望你父亲，深感内疚啊。偏感今天有点余暇的功夫，因此才来见他。你爹在哪儿呢？”“ 在病室之中。”“ 陛下，您来了，臣我心里非常感动，就不必看了。”“ 哎，我就为看病而来，焉有不见之理。” 韩金虎也跟来了，在旁边也劝：“继忠啊，圣驾来了，你废什么话呀，赶紧投钱引路吧。”“ 是。” 徐继忠跟姐姐徐金定在前面给引路，朱元璋带着一部分人赶奔徐达的卧室。那么大的中山王府，当然了，这房间是十分宽大，尤其徐达这个病室又宽大，空气又流通又肃静。听说皇上来了，有家人在四个犄角撒了不少麝香，再有怪味把皇上熏着怎么办呢？等朱元璋来了以后，徐达迷迷糊糊也听说了，说不出话来，点手让两个家人用枕头把他的后腰挤住。正在忙乱的时候，朱元璋进了屋了。徐达有意下地，但是心有力不足啊，急得汗也出来了，冲着朱元璋止不住的抱拳。这朱元璋往前紧走了两步，把徐达的肩头一摁：“爱卿，王兄不要动，咱们都是自己的君臣，你客气什么？”说着朱元璋就坐在床边上，拉着徐达的手仔细观看。朱元璋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一瞅徐达病得都脱相了，脑门青筋暴流，眼窝深陷，二目乌光，胡须都焦脆，跟往日的徐达天壤之别呀。朱元璋拉着手是问寒问暖，最后问到病情，徐达勉勉强强把经过讲了一遍。据说是徐达挨了鱼镐一刀，虽然说刀伤好了，但是这个刀口感染了，这个大背疮就在这上感染出来的。现在徐达是痛苦难当啊，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。朱元璋问的这个病情，非要亲自看一看，徐达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个觞刘能淌水太肮脏了，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能让他过目？但是朱元璋今儿个拧上了，非要看不可，说我这次来就担心爱卿你的伤势，你不让我看我怎么能放心呢？徐达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趴到床上谢恩，让一双儿女扶着，脸朝里背朝外，把身上的衣服款下来，等露出伤口的时候，朱元璋闪目仔细一看，这伤口斜着，哎呀，简直不像样。但是呢，有的地方有点绷皮儿，有的地方定的胡嘎，还有的地方往外淌水。如果说好好找大夫调治，不能说就是绝症。到了现在，朱元璋心情是一阵紧张。什么原因？他要下手了，因为跟马娘娘商议的嘛，用白马汗擦徐达的伤口，就是说这种东西最犯下。搭被疮沾上白马汗，立时恶化，没治啊。朱元璋想的这，额角之上也冒出凉汗，心里的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劲儿，把眼闭上，回忆很多事儿。从三副广泰庄聘请徐达，到滁州金台拜帅，这么些年来，死死生生都在一起呀。那徐达为了明朝的江山社稷，可以说是耗尽心血。如今老了，两鬓皆白，国家也太平了，我怎忍心将徐达置于死地？所以啊，他心一软，就想改变念头。突然他又想起马娘娘的话，不行，这徐达根深蒂固，官高权重，想当初的文武百官都在他的旗帜之下，如果徐达一翻手夺我的江山社稷，我是瞪眼没治。另外，徐达先保大元，后保我朱元璋，谁能保证他不保别人呢？人心叵测，这玩意儿不可不防啊。朱元璋又一想，得了，不要学儿女情长，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，我既然已经来了，为了我的后辈子孙着想，不能不下毒手啊。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左右看看，那文武百官没敢跟着进来，都在外边站着，身边只有韩金虎和徐达的一双儿女，还有几个御林兵站得远处。朱元璋一看动手也没事，再看他迅速的在袖口里把那手帕拿出来了。咱们前文书讲了，他把这东西压到马鞍子底下了，这一赛马，马这一出汗，这手帕都弄透了，都就是没往外淌水，他把它藏到袖子里了。借此机会他拿出来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徐王兄，这伤势可够重的啊，这个罪你怎么遭来的？看看这边还刘能淌水，待朕 给你斩一斩，擦一擦。韩金虎过来抱住徐达的肩膀，朱元璋一狠心，拿白马汉这个手帕就捂到伤口之上，说当时啊没什么感觉，实际上疼得要命，有什么变化那没有，但是徐达感觉到于心不忍呢，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让皇上给擦呢？把他急的就喊徐金令，让这姐俩赶紧给拦住。这一双姐弟也赶过来跪倒在地，不住的磕头，陛下住手，陛下我们太感动了，这就可以了。朱元璋觉得差不多了，赶紧把手收回，只有仆人用金盆打过净水来，朱元璋把手洗干净，给徐达披上衣裳，又料做了片刻，谈了谈往事。临走前朱元璋说，我的宫里头还有好御医大夫，回去我让他们来，想什么办法把爱卿的病也得治好了。把徐达呀都感动得哭了。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离开中山王府，回到皇宫，等他到宫里往那一坐，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连晃脑袋再跺脚。马娘娘就问怎么样，你的主意都办完了，要谢天谢地。主公，这是喜事儿，干什么你愁得这样？喜虽喜，这玩意儿太缺德点了，要开天辟地，有几个不缺德的？你瞅着你挺大个男人，絮絮叨叨，学些妇人的见识。那秦始皇修万里长城，弄死那么多人，比你缺德不缺德呀？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陛下呀，不毒不狠不丈夫，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就得了。 平天有命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 他们说完了，马上派人探听徐达的病情有没有变化。咱们单说中山王，朱元璋走了以后，他感动的连药都没吃，觉着君臣的感情确实不错，难为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还能过府探病，把儿女叫过来，还嘱咐他们无论如何为国家尽忠。徐继忠、徐金定连连点头，说爹爹您精神可不错，我们给你做点好吃的，您多吃点吧，让厨房给做的细丝面条。徐达呢还真想吃点，但是这面条还没等做好，就见中山王剑眉倒竖，咬牙关，爹爹您怎么着？ 哎呀， 颜色突变啊，这种疼痛那不是人能忍受得住的。按理说徐达那是练武的大将，别看有病在身，一般的事儿他顶得住，但是这种疼痛实在顶不住啊，把徐达疼的是满床乱滚，一头杵墙，哐哐，哎呀，可要了我的命，跟疯了一样。过来不少人在这块摁着，也摁不住，最后把徐达疼的是死去活来，一家300来口全都毛了，有的哭，有的喊，赶紧请大夫。徐王府也有大夫，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，把灯光点足点，